嗨，你好，欢迎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听到我们这期欢快的音乐，就知道这个主题非常的轻松、愉快了。来说一说，你遇到不会聊天的人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对，不会聊天能把天聊死的那种人是什么感觉呢？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想跟人说什么意思吧，表达不出来，哎呀，着急死了。 有的时候还说反了，比如说会有歧义的时候最尴尬了，会让人想多了啊。 对， 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勾勾手，来自带泪的鱼的一首歌。 看这个朋友的留言，他叫做 LWW 很多 W201212， 他说我不禁想起来，曾经呢有一个学长和我说他没有女朋友，所以天天一个人吃饭。我脑子一抽，我回了一句，哎，你可以去校门口吃波波鱼啊，那个适合一个人。真想让当时的我闭嘴。 其实学长的意思就是说我一个人吃，要不然你也加入呀。 哦，是这个意思吗？我在想说这个波波鱼是什么鱼。我很好奇。 天啊，果然萱草这个脑回路也是有点歪啊。 哦，你刚才那么一解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意思呀，是有潜台词的是吗？ 天呀，看来这个萱草也是跟这个女同学一类人啊。 嗯， 学长的话中之意你都没有听出来。 真听不出来。第二首歌来自于童可可的《甜蜜发酵》。 多拉拉来，他说了一个很多人遇到过的一个情况。他说我最讨厌的就是回复哦，每次看到都想一巴掌拍死对方，能不能换个字呀？请问你是鹅吗？本来可以愉快的聊天，结果一个字就被你聊死了。哦，我最讨厌的还有这个点点点什么、那个省略号，对，这种呵呵什么的。 那个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给我发微笑的表情，但是恰恰我微信上就有这么几个好朋友，他们最喜欢，就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但他们可能就随手 就 加了一 个微笑的表情。哎，我当时就觉得，哎，受到了伤害，我特别想跟他们讲不要用这个了，但是又怕别人嫌我事儿多。 哎，你知道吗，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就是 我朋友然后他爸经常给他发那个表情嘛，聊天的时候说一大堆话，最后呢放了一个虚的那个表情，就是手指放在嘴前虚的那个表情，然后就每次他都特别那个不解，说为什么要悄悄的说这个话呢？难道是不想被别人看到吗？不想被我妈看到还是怎么回事？后来他有一次忍不住了，就问他爸，他说你为什么总是发这个虚的表情？他爸说，哦，这是我说话时候叮嘱的表情。 哦，强调一下， 举了一个手指跟你叮嘱。对对对， 哦，还感觉跟秘密党地下接线一样。 对对对，每次都那么小心翼翼的干嘛？ 对，太好笑了。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和独特的理解啊，就看大家能不能 对对对 意会到 理解。 对，谭中鱼可白许头 Sara， 他说我来看看大家有多不会聊天，毕竟我是一个刚接上别人热聊话题呢就终结的人。最后一条消息永远是我，他们都不想跟我说话了。 看来你说了话之后大家不想回了。 对，哎，下面有很多的人回复他，哎，看来有很多人同感啊。 嗯， 有一个叫小安夏，他说我也是，明明是别人找我聊天，我一回别人就不理我了，看着对话框里永远是我结尾，太不爽了。 心疼啊，看来这个同类人还挺多的。 我特别担心的就是我在一个群里嘛，大家都聊得很火热，然后我一回复，哎， 突然你说 话，突然冷场了，就是 没人回了。 对，我的那句话就在最后就很尴尬，所以有的时候在群里聊我都不想参与进来。 话题终结者圈层。 也不是啦，就是某一些我不太熟悉的那种群我是不愿意聊天，但是你像咱们这种咱们几个人的主播群，那又嗨呗，无所谓，我一个人刷屏也都行。 对对对。爱动我离家，你的微笑一切都控制不了，让时间慢慢跑，收藏好每一秒，心贴着心去未来吧。爱的力量让我在发烧，这是甜美的讯号，爱的魔力让我们拥抱，让呼吸变得美妙，这一秒最美好，悄悄把爱藏好，我知道什么是你需要。 下一首歌来自季言林的《想带你回家》。 嗯，见妈妈。 哎，我看到一个朋友他评论了一个图片特别逗，他叫做日渐圆润的胖子，最近大家都有点圆润了。他说他发了一个聊天截图啊，上面说，哎，我昨天晚上梦见我自杀了，发了个苦涩的表情，然后对方回复，梦是烦的，说不定是他傻呢。 有意思， 反正都得死。 对，躺平了吧。许代佳他说不会有秒回的冲动了，有的时候也不会有秒回的时间，因为不知道要说什么，自然就冷场了。这狗头保命。 这个点点河豚他说了一个，他说呢，一句哈哈走天下，因为每次天被聊死的时候，我都会回复一句哈哈，然后就过去了。 可能是真的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哈哈。我记得前段时间看微博还有那么一个说法嘛，就是你用一句话能够回复就是别人所有的提问，以及就是聊天的那种就是语言，怎么说呢，就是你就回啊，真的吗，哎呀太不可思议了，就这句话啊，这真的吗。然后就对方还 你是猪哦。 对，但是就对方、 啊、真的吗，太不可思议了， 就聊天的对方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就一直在讲一直在讲，就是这个人可能真的很讨厌这个朋友说话又很啰嗦，然后一直跟自己分享爱情的故事吧，所以就一直那句话。 不是小蘑菇的文姨姨她说呢，好像是说我，哎，我总是聊着聊着就把所有人弄得很尴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还当上了老师 啊， 完了要教坏小朋友啊。 考拉睡醒啦，他说遇到不会聊天的呢，就感觉他在刻意的针对我，可仔细一想没理由啊，我和他没仇啊，哎，算了算了，下次不找他了。 对，有人就是不会聊天嘛，所以总会觉得他说话就是要针对谁，或者是要跟你怼要跟你呛。但实际上他就是没有过脑子，而且可能过了自己脑子也觉得自己说的没错，也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歧义。 对，我之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同事然后就我记得好像是我问他一个问题，然后他就回了我一句，哎，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有点怼人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感觉说，哎，你为什么要这种态度对我呢，就很生气，就觉得说这个人为什么，我又没招惹他，我想了一天，但是后面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个人说话就是这样子的，他跟别人讲话也是这样的， 习惯就这样。 对，然后就可能就真的不太会聊天，不太会说话吧，然后我就释怀了，原来不是针对我，就真的有的时候会引起这样的误会。 下一首歌来自于新月沉浮的《粘人精》。 剑桥他说呢，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不会说话的人都能体会到这层境界的，好高级。 对，想当厨子的小交警他说，不会聊天是在说我的吗？惹急了我，我分分钟能怼死你，怎么样，不服打我呀。 原来你就是话题终结者本尊啊。 嗯，本人。 我姓李，他姓他的，他姓李。他说呢，我也不太会聊天，以至于我女朋友隔着屏幕都想锤死我。 嗯，隔着屏幕， 这也算一种本事啊。哎，我有的时候在家里就说话比较那个讨厌的那种，然后我们全家人，特别是过年的时候，什么表哥呀，什么爸妈呀，妹妹妹夫呀，来了之后都说我是家里的那个谢广坤。 是吗？老谢是你吗？老谢。以后做节目就说老谢你好。 啊，这个嘴上不好说，头发上是挺像。 嗯，头发上是都差不多了，越来越光了。我是王海清同学呀，他说我分享一下我和同学的对话吧。我来夸一个女生白，然后呢他说他之前也黑过，黑得跟我似的。哎，我实在是没法接呀。 漂亮，回击的漂亮。下一首歌《小心思》，来自小混蛋的一首歌。 嗯， 小字辈的都是。 对， 草莓味布丁。他说呢，大概是高中去医院的时候吧，遇到医生，医生在给我填病历时问我上初几，我说高三了。到了大学去医院的时候，医生问我你上高几了，我说大学毕业工作了。医生竟然问我你十几了， 我的上半部分就那么难以辨认吗？显小还不好吗？ 是，你应该感到庆幸。 我的上半部分，这个小女孩果然不太会聊天的样子。 LY， 你说我来听，他说和一个高中同学一起吃饭，吃着吃着，他突然说，哎，你口红没涂到位。我说就这样的，其实内心好想说，大哥，那是咬唇妆好吗？一会儿他又说，哎，你有眼袋。我内心极度崩溃，那是卧蚕，还向我抱怨找不着女朋友，活该你单身。 太可爱了。 嗯， 我可能是你化妆技术不好吗？养驯鹿的孙墨他说，那么如果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节目是由我来主持，肯定就尬聊了，冷场贯穿始终啊。 大家可以来那个做做看啊，其实莫大人，对，其实我们俩做节目听着挺轻松，其实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怎么说磨合也好，或者是准备也好，还是有点难度的，并没有太轻松。 其实大家现在听得很流畅，其实我们偶尔也会有 NG 的情况，还要重新说，回头再剪辑掉的。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听到节目的最后有一些花絮在，那都是我们打磕巴的时候。 其实很有意思。 嗯，我现在就躲在我们家衣帽间里录音，你知道吗？因为在屋里的话太吵了，有电视声，所以我就躲在一个家里最隐蔽的角落。哦，我的头顶上全是衣服。感觉我是在那种一个小城市的地下商铺里，就是卖外贸服装那种地方。 哎，我突然想起那个一个电影叫《二十一克拉》吧，就是郭京飞和迪丽热巴演那个电影。 嗯， 就是他们俩最开始的时候这个破产了。嗯，然后就要每天偷偷睡在商场的那个卖这个家居的那个店里，睡在人家那个床上。 那，啊， 就像这种感觉。 我的这种描述画面感让你想起来这个了是吗？ 对对对。 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李心荣的《你笑起来真好看》， 很经典的一首歌。柯基和短腿猫他说呢，不会聊天还好，就怕那种不会聊天还非要跟你聊的，显示自己的低情商，各种不过脑让人不舒服的直白，真的分分钟想捏死他。不会说话就安安静静的做个美男子或者仙女不好吗？ 嗯， 其实很多这个你在这个社交场合看到那种很高冷的一个女孩或者男孩的话，有的时候他们不是真的高冷，只是不太会说话，所以就选择闭嘴。 附身的乌龟仔他说呢，我男朋友线上呢也不会聊天，我经常被气死，然后呢第二天满血复活，但他线下很会聊，哎，这很神奇。 可能不擅长打字儿。 嗯， 再说最后一条留言吧，他叫做范潘达三，他说今天刚分手，前男友就是不会聊天的那种类型，今天刚分手就开始叫前男友了。 哦， 可只要一吵架就会，目的只是为了证明是我的错，让我说对不起，他总说我不听话，然而他每次都把天给聊死了。哦，还好分手了啊，变成了前任， 分手快乐。Sunday 叶子他说呢，有一次去烫头发，理发小哥怕我无聊就陪我聊天，可是他说的每一个话题都被我三秒结束。啊，我能想象得到，他肯定说不办卡，不染头发， 然后那个剪你的头发吧，不要跟我聊天。 真的是，真是打游戏是青铜，插刀倒是个王者。 嗯， 刀刀致命，每一句话每个字都像一把刀，深深的插到你的心里，让你这个无法反驳。好了，今天说了很多这个不会聊天的人的故事啊，可能你身边还有一些经典的桥段或者画面在你脑海里印象深刻，你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留言板中啊，把你的故事分享出来，让我们一起乐呵乐呵。 嗯，对，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没准在下一节目中就能听到你的故事了。 嗯，记得关注我们这个新浪微博官方账号啊，酷我音乐调频，每期话题征集都会在这儿发送出来的。 嗯，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下期节目大家不见不散。 拜拜。 嗯，拜拜。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的像画卷。